人便挂念从前，在痛哭拥抱告别后从没再见。 下雨天有啲咩最好去度过你嘅日子呢？做啲咩最开心最舒服？如果落雨嘅时候，你会选择 听歌唔做嘢喺屋企 放空， 系放空摆烂， 饮少少特别嘅饮品。 呢啲 我唔会啦，而家 点解啊？ 我戒咗啦，因为好肥。 特别嘅饮品， 特别嘅饮品例如 水， 水好特有几特别啦。 特别嘅，因为你 对于我嚟讲，因为我唔饮嘅。 冇错，因为平时我谂大家真系好少饮水嘅，饮水都好似好特别咁样吓。 系啊。 又落雨，大家有不同的选择啦。咁但系有啲人可能觉得落雨天特别浪漫，你会唔会有呢个感觉？ 你一定有啦， 你一定有啦。 唔系， 想问你咧， 我一定有咧。 你咁浪漫啊嘛？ 你仲觉得我哋一定系 浪漫王子嚟 咧？ 我觉得你一定 广播到浪漫王子， 啊、 你对自己太冇信心啦， 系 咯、 啊， 系系 公认 嘅 样嘢， 正样正样 正样， 多谢多谢多谢， 系 多谢真系杀尽啊！ 冇错，净系见到佢背影咋，就已经咧瞓低几件。 明啦明啦明啦，知道。喂，嗱咁啊，今日咧嗱，我睇到网上一篇文章啦，但系我就觉得嘅呢一个写嘅人咧都好出。於即係好由男仔嘅角度去睇啊， 係、 嗯、 佢就寫咗嗱，佢個原有嘅標題咧就叫好女仔與壞女仔嘅分別，但係我覺得咧唔可以話係壞女仔，充其量你可以話係比較麻煩嘅女朋友啫。咁麻煩嘅女朋友 佢啫嘛，嘛 佢覺得 嘅， 佢覺得啫。 所以同埋呢個人遇過幾多，即係拍佢幾多次拖咧？嗬、 啊，即係佢個基數有幾大？ 冇錯啦， 係咪？ 原來佢數嚟數去得兩個， 係、嗯、 其他係虛擬嘅。 所以其實大家當即係聽下就算啦嚇。咁啊，好女仔，第一佢覺得咧，係準時到達。最多咧，如果佢會遲咧，佢都會話聲俾你聽。啊，我可能會遲少少，或者塞車搭唔到車，化妝化落咗。 呢個就係女仔， 好女仔， 呢、這個就係女仔。 佢覺得 男仔都係啊。 唔 係，即係準時。 有時你遲十分八分冇所謂啦，你又唔 即 係 佢嘅意思係，即係如果你化妝遲到嘅，你就唔好似老馮咁，係咪咁意思啊？ 咁仲有一個壞女仔喎， 即 係佢眼中嘅 唔好意思，我條眼線今日畫得唔係幾好，所以咧我要遲五個字咁樣咯。 係啦， 咁你會覺得佢好女仔啊？ 係啊，遲23分鐘零。 唔 係， 你會唔會覺得佢係好女仔啊？如果係咁，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啦，另外嗰邊，另外嗰邊覺得麻煩嘅咧，就係明明都遲到噶啦，仲要講大。系话仲话啱，即明明未出门就话，我而家搭紧车嚟，其实可能仲喺屋企啦，咁样，即系话佢唔单止迟到咧，仲要讲大话，又唔认自己系因为自己原因而迟到，又推落好多其他嘅原因。 你而家讲紧个有两样嘢，第一个就系佢迟到，第二就系佢讲大话， 系啊， 两件事嚟噶，即系佢夹埋先至坏，系咪？ 呢啲咁 嘅冇所谓， 呢啲 case 咧。是未是正式拍拖即是可能拍紧但未有稳定你想想。 他才会讲大话呃你若果不是迟就迟。 对做乜嘢啊 什么事的你。 对啊。 不过我真的没有识过啲好离谱地迟到的人你哋有没有识过即是一啲一二半个钟或者以上嗰啲我真的没有识过。 你嗰啲梗係啦因为你会揸车去接佢嘛所以佢唔会迟㗎。 哎呀。 你嗰啲啊。 系 啊，慢啊， 你个群啊， 我哋啲量词唔系几好啫，你唔好咁敏感， 系啊， 要学下啲量词。 所以你咪会觉得佢哋唔会咯，因为你系管接啊嘛， 系 咪啊？ 或者如果我喺餐厅嗰度，你咪迟咯，冇乜所谓。 都唔系噶，你咁坐喺度等都 冇用 噶。 迟几耐？ 你 用佢几 耐？ 一个钟头内啦。 我唔得，半个钟头 我 走。 我会有啲嘢我自己会，譬如话睇书啊，诸如此类啦。咁 即系你等女仔。 系啊，可以 最长等几耐？ 唔記得咯。 嚇 ，OK， 係。 但係而家 因為最長等咗十年咁啊，佢都冇翻嚟，都未到。佢話我會翻嚟你身邊，但係等咗十年，哇，好開心啊！ 好有耐性 啊！ 呢啲古仔犀利，等寂寞到夜深。但係咧，而家好啲嘅，因為而家大家有好多嘅通訊軟件，你基本上就算佢遲到，你都會知道佢去到邊，係咪先？你 或者開住佢定位啊，你做唔喐？ 有啲係咁㗎， 做唔喐，你做喺嗰條街度。 你 send 俾我。你究竟而家喺边？ 系即时通讯， 冇错， 冇错。好啦，除咗呢个时间之外咧，另外就拣餐厅食饭啦。佢觉得好女仔会问啊，你想食咩啊？哦，好啊，我哋互相迁就啦。咁啊，即系大家倾出嚟嘅。佢话唔好嗰啲女仔咧，就系呢样又想食，嗰样又想食，或者呢样又话唔想食，嗰样又唔想食。叫完之后呢又唔食，跟住我都系唔食啦，饱啊咁样咁咯，咁结果 你摸唔清佢个底啫。 我觉得揸唔定主意呢，又呢个系女仔嘅任性嚟。 系啊， 我觉得有时其实 OK 嘅。 系啊， 系啊，你点可以分好定唔好 咧？根本嗱，我都写住 好 唔好， 系啦，好唔好唔系， 只可以话代表佢唔中意啫。我 你中意就中意， 系啊， 即系你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算。 冇错啦。嗱，另外一个 我哋我唔觉得系咯， 我都唔觉得 系， 我都唔觉得。 冇乜所謂 食嘢啫嘛。 另外一個咧，我覺得呢啲好多係佢來自佢自己一啲嘅體驗， 肯定係啦。 係啦，咁所以 兩個女朋友 未必係一定會大家有咁諗嘅。佢話另外咧，佢覺得好嘅女朋友會點咧？當個男仔去洗手間咧，個女仔會喺附近啊，唔係門口啊，附近即係視線望到嘅地方出嚟咧就揾到啦。佢話有啲咧就會走咗唔知邊處要打俾佢，喂你而家走咗去邊啊？然後先可以揾得翻。原來佢睇衫睇手袋或者唔知去邊 冇所謂啦， 使唔使撳？ 唔 係咯，呢個男仔咪有問題、啊。 我懷疑佢真係仲係未脫單啊！呢啲人， 你會唔會覺得好惡果啊？即係我去洗手間， 攤喺度啦已經。 我上係啦，我去洗手間出到嚟，仲可唔可以我揾你啦？咁就為之好啊！ 夾 反咩？而家 唔得啊！嗱，呢個男仔絕對係唔好嘅男仔。 根本佢自己就有問題係嘛？ 調 講 調翻轉啦，嗱，調翻轉。我哋男仔咧有時都唔中意企喺類似附近等嘅，因為覺得好似有啲。 我都唔中意你攞住我个袋企喺个附近度等噶， 我一定 会行过去。 系啊，咁有个电话你打俾佢噶嘛？ 佢最多咪行去隔篱两个铺头咯。 就算揾唔到又点啫？你而家好方便噶嘛？ 冇错， 打个电话你 WhatsApp 佢，佢都翻嚟啦。 你翻嚟啦，咁咪翻嚟咯。 佢使咩企喺门口嗰度等你咧？真系有病啊！呢个 净系攞个数人嗰个咧。第二个你要嗱五个啫， 我咳到第五个都见唔到你噶，你坏女人。 好啦，另外咧，佢就话咧，佢觉得眼中嘅好女仔咧，就系有时唔得闲咧，送去车站，拜拜就算噶啦。但系如果咧啲佢觉得比较麻烦嘅咧，吓都要送佢翻屋企啊，吓都要私家车出入啊。 睇埋个白门，咔咔锁住。 但系其实以前咧，我哋拍拖咧，送翻屋企都一个开心嘅。 梗系啦，你可以現場同個人喺一齊嘅時間嘛，同埋你都會擔心嘅，就係你 on the way 翻去有啲咩事嘅話，我會好擔心噶嘛。 啱啊，好多飛仔啊嘛。 你點會覺得就係個女仔就唔使送我翻屋企啦？咁就哇好女人啦，就話送我翻屋企咁就壞人。 我哋以前听仲有一样嘢叫报平安噶嘛，互相翻到屋企，我翻到啦咁样，跟住再讲多阵电话。 点止啊？讲通宵啊，系咪啊？唔舍得噶嘛？ 呢啲系前 唔系，我只系觉得就系 世纪嘅事。 呢个男人嘅话，应该系好。 大男人 又系咪叫好大男人咧？即系其实佢好个人 主义 咯， 系啊，佢中意点啊点样，要就手要顺手，又唔好俾佢花时间。 我要揾到你就揾到你， 系啦。 我真系觉得 出现就出现，佢我唔知点解。 佢头先讲嘅所有嘅前设，我觉得就系中意做就做，唔中意做就唔做。你就 拍啊拍，唔拍啊罢就。 你就唔好用呢啲咁嘅嘢嚟去判断或者去 judge 嗰个女仔究竟系一个好人定系唔好人。我觉得佢就系就算啦，佢犯晒。你剛才所說的就是不好的，但你很喜歡他、 啊、 你都會覺得他就是、 啊、 你都會就的，那你又何必去列這些這樣的東西呢？ 而且這些好不好不是他說事的， 不是你說的、嗯、你喜歡就好的了、啊、不喜歡的就是怎樣都不好的， 所以我剛才 不用送回家是是、啊、請你吃飯，又或者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是你 yes 的，你不喜歡他你想想、啊、這些這東西你覺得他很騷擾的， 是啊， 對不對、啊、 我喜歡的呢我還對他壞， 沒錯了，你越壞我越愛， 沒錯， 你接吻 你 三个钟啊，三个钟 啱唔啱先？ 一句说话都唔讲， 即系你问心啊！你唔中意佢嘅话，佢点好都系冇用嘅， 系 啊， 嘥气啦！ 中意咗之后就乜都可以接受 嘅，就算你同时都有分分钟，有时都系任性少少嘅。 同埋我亦都觉得呢一样嘢，亦都可以放诸于嘅，就系其实你要净系你男人睇女朋友咩？系咪？ 女仔 一样，女朋友都可以睇男人系咁样噶，所以其实根本上佢就多余啲嘢。 最紧要中意，系咪啊 ？OK， very good， 希望 我会中坏我心爱嘅女人。 咁又唔得， 揾到你揾到未？ 咁又唔得， 坏晒， 走晒， 已经烂埋啦，崩落嗰啲泥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城巴表示，在保障本地劳工优先就业的前提下，透过运输业输入劳工计划试行输入非专营巴士车长，经过严谨轮选程序后，获批准输入20名来自内地的车长，首批5名内地车长会陆续抵港，并准备接受本地驾驶考试。城巴话，非专营巴士业务广泛，涵盖巴士租赁、员工接驳车、观光服务等。內地車長按法例只會駕駛非專營巴士的固定路線，城巴相信為非專營巴士服務輸入人手，有助釋放更多本地車長勞動力，提供專營巴士服務。城巴又指，本港公共運輸業界一直面對車長短缺的挑戰，城巴會繼續招聘，吸納人才加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匈牙利外长西瓦尔多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匈建交75周年，两国关系面临新的重要契机，中方愿同匈方保持密切沟通，深化两国政治互信，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毅又说，中方赞赏匈方排除干扰和压力，坚定深化对华合作。匈牙利将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希望匈方推动欧盟理性友善看待中国发展，奉行更为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加强中欧战略沟通，推动中欧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美国总统拜登将国会通过的对外援助拨款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当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援助。拜登说，这套法律将令到美国和世界更安全，并继续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在拜登发表演说几分钟后，美国国防部随即宣布利用这笔新资金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0亿美元的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美方的支援，强调这个是减少对自由的威胁的唯一途径。另外，美国官员证实，美方上月向乌克兰秘密附运长程的陆军战术导弹，乌方已经两度使用这款导弹，先后攻击俄军在克里米亚的机场和在乌克兰东南部的俄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较大，周末期间仍有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82点，升178点，成交金额4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75点，升24点。 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45.4升個二，恒生中國企業62.3升六毫，美團111.9跌咗個七，港交所247.2升8.2，友邦保險52.1升咗1.65，商通9.2升1.2，中國平安35.6升個二，阿里巴巴73.7升個二，盈富基金17.61，盈富基金17.61升1.8，長城汽車12.52升個三。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日元155.43，瑞士法郎0.915，加元1.37，人民幣7.247，英磅對美元1.247，歐元對美元1.071，澳元對美元0.65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經平均指數報37,818點，跌614，係跌咗641點。港金報21,650蚊，升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21.59美元，賣出2,322.1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水泉澳村。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近住隧道入口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但系而家仍然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啦，咁亦都影响到张南公路咧去翻东隧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再重复多次啦，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近住隧道入口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噶，咁亦都影响到张南公路嘅支路啦，去翻东隧方向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去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元朗港铁站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呢一段嘅青山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咁另外喺九龙区啦，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近住奥运站路面咧就有障碍物嘅，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近住奥运站对出路面有障碍物。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现在近着彩虹村一段都是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着观塘码头一段都是慢车。咁另外喺新界區大埔公路來回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係擠塞，出九龍方向排到去進景園啦，去翻大埔方向龍尾排到去城門隧道嘅管道中間。咁而家城門隧道啦，去沙田方向咧就取消咗間歇性封閉措施。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Be Free。Spiral、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 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今日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喺十一点钟日爱好系列，同、天气有关。 哦 排成日都落雨湿湿 啊，好湿啊， 冇错， 有好天有唔好天吓，咁大家可以都啊谂下我哋一阵间会咩歌啦。 Okay? 有时我听到行雷咧，我又好开心。 春雷啊嘛，你话最中意春雷第一劈啊嘛。 哎呀， 开心系咩原因？ 我仲记得你讲 劲咯，好似醒咁啊。 同埋嘅就系、是、有雷雨之后嘅，你会发觉嘅就空气系特别好嘅，因为啲负离子令到你会好瞓啲嘅。呢个真 咁，如果行出去咁，会唔会整得个负离子头啊？ 啊，可以噶，你可以。试下噶，系啊，你试下， 就一试下。 有几多方圆都冇诶，呢个好高树嘅地方，话劈你个头咧，咁就会有负离子头。但系负离子挛，就唔系负离子直 跟住。 因为其实睇演唱会，我都有谂噶，其实啲镭射会唔会射埋你？ 系 ，会令到我真系可以有啲嘢帮下手咁样。 激光系嘛？不如你估下。喂，嗱，其实咧，航河出状元啦，但系航河里边咧都有啲嘅叫做危险性嘅。有啲文章佢话咧，危险性比想象中高嘅职业。其实你觉得咧，如果你根据你以前咧人生你体验啊接触咧，嗱，马超系做过多行啦，托过汽水啊，卖过呢、這个， 我真系估你唔 卡啊， 系啊， 卖化妆品啊， 卖咩卡？卖假卡？ 唔系 嗰啲。 生日卡啦， 我生日卡我记得， 喺海防道嗰度。 我记得啊，我咪就系话点解会揾你摆喺个 department 度咯，同埋、你卖化妆品嘛。 其实好核突咁，有牛高马大。 系啊， 都唔关牛高马大事， 唔系系关噶。 有啲职业咧，好似女仔卖咧，就好似即系合理 啲。咁咪就系关咯。系啊，你会唔会牛高马大就问人？小姐，请问你想买咩卡啦？系咪送俾人哋生日啦？你唔会咁噶嘛？ 如果有个妹妹你话又， 即系怪叔叔。 系啊， 吓死人！ 我都觉得 成座山咁样， 我觉得个经理安排系 有啲问题， 真系啊！你话 我觉得佢想借啲嘢炒你咯， 哎呀， 知难而退， 因 为 你摆喺个错嘅 department 度，跟住你冇意即系冇意即 就走噶啦， 系啊， 就走噶啦， 成个月咧一张卡都冇排到， 仔你自己睇到啦，你业绩系零， 一向都系零。但系讲到危险职业，嗱，其实我自己咁睇啦，嗱，佢里边写嘅有啲我同意，有啲我都唔同意嘅，但我觉得咧最辛苦啦，你托汽水都系其中之一。我觉得嗰啲用劳力搵饭食嗰啲咧，其实佢除咗即系辛苦之外咧，真系每日都可能屈亲啊、咬亲啊、扎亲啊，系嘛？即系 所以你要留意逢星期四嘅职安剧啦。 嗯， 我哋好多安全资讯， 好好啊，即系今日咯，即系今日咯， 终于 有新听咯， 肥强同 Sarah 姑妈。 个个礼拜都教你，系咪先？咁就唔使惊有事。 冇错， 今日又要留意啦。 请讲。 好，其中一个咧叫做司机，职业司机，无论乜嘢车嘅职业司机，即系总之你每天喺马路上边做你嘅工作，因为马路上面随时即系任何一分钟咧，都会出现一啲嘅意外系伤及到你嘅，包括你自己嘅错啦，或者人哋嘅错啦，或者冇人嘅错都有。即系有时啲我试过冇人错，但系我有一次一架车行下咧，有个铁罐咧 ，boom boom boom 咁样碌埋嚟，即系呢个意外都系会发生 嘅错， 系铁罐嘅错， 系条马路嘅错， 系唔知边个嘅错， 条马路个碌错， 咦？但系嗰个铁罐喺边度碌嚟嘅咧？真系好奇怪， 同埋佢用个罐字咧，到底系汽水罐个 size 一定 成 气罐 噶？我以为成个饼罐， 成个高身饼罐咁样噶， 高身饼罐冇事啊嘛？ 系啊，最多碌几块饼出嚟。 我哋甩咗个盖，你咪落车吸翻佢咯。 有两件老饼碌出嚟， 老饼坐喺车里边， 喺个罐度，喺个罐度碌出嚟， 又坐咗喺车度。喂，嗱，下一个唔知你同唔同意啊？佢话其实艺人。都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行业，因为他们要做很多的危险动作，拍很多的场景，同埋艺人。他另外一个危险就是说 可红可唔红，唔红之后咧，你揾其他职业咧，其实有时咧系会有好大嘅心理包袱。 咁你咁一个范围好大喎、啊， 你讲咩 啫？红红都有、 啊，系啊，都会红同唔红，又或者就系即系做得好同唔好、啊。 做医生嘅有机会感染病人， 系啊，所以医生啊， 系啊， 消防员啊， 外科医生有少少唔切到自己嘅手咁样，系俾开。 有冇搞冇？ 系啊， 其实真系行行都有嘅，小心啲啦。 我记得有个医生有一次同我讲开。一个好长嘅手术嘅刀咧，佢话咩啊？我只眼几乎盲嘅。 信啊， 系啊， 你要聚精会神， 好光嘅照住， 系 十几个钟、 啊啊。有时你又要睇住个 mon， 系啊， 好攰、 啊 嗯、真系。冇错。 如果你咁讲嘅话，你讲紧即系如果系拍戏辛苦，农夫舞狮咪仲辛苦， 好 啊、农夫舞狮咪仲危险系嘛？ 又冇面口啊吓， 冇面口之余，仲、啊、要有啲咩、啊、 最危险嗰啲嘢你去做，或者你去试， 即有啲咩事、啊、都你都唔知系边个。 安全嘅话，主角先嚟。即 系 好多， 系、嗯、好似你琴日嘅故仔都系啦。喂，你有咩就跳过嗰呢边，嗰度跳嗰边，掹住架车咁样。 系啊，系啊， 系。系啦，唔做咩咁冇得捞咯。 系啊。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运动员嘅。但系运动员，我觉得呢样嘢嗰种危险就系 都危险， 可以接受嘅。 你踢波啊，篮球咧，你俾人踩断只脚，危险噶、嗯，都危险、嗯。其实你跳水咧都危险啦。 系噶， 但系会同埋个生命好短暂。 系啊。 是以及嘅就系、是、好辛苦啦！你会见到佢哋就即系可能唔知踢波吓，俾人踩到或者系咩咁，跟住你就要休息半 年 噶啦， 半年 就韧带断咗咁 半年之后可能人哋又过咗你头，系、嗯、啊，你踢唔翻个位置。 嗯，冇错。嗱、嗯，另外一个咧就我都有谂过做嘅，以前就系嗰个夜店嗰啲，唔系嗰啲叫咩便利 店、 便利店， 你做 夜店。做咩咧？ 边个位啊？ 便利店、啊？ 你估 ？Bouncer 企门口嗰啲有冇？ 便利店啊？ 系啦。 你做便利店？ 我成日觉得你唔觉得便利店嗰啲好得闲嘅咩？坐喺度夜晚中意做咩做咩 嘅？你做嘢都系得闲嘅咋？原来哦，即系入做入工都系得闲就 得闲先你问过哦，得闲做 点会咁噶？ 系啊，便利店一啲都唔得闲啊！你又要执货上架咧？ 你做过咩？ 我未 做过， 咪头先话卖卡嗰啲，咪又类似咯。 点解佢 上架？ 点解佢 又 叫危险职业咧？佢因为夜晚你一个人喺铺里边， 打机， 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 系啊，系啊，即系我醉酒佬啊，咁你都好麻烦啦。 系啊，都唔好打劫，唔好打劫添啦。 你冇成日经常噶嘛？ 有时夜晚 要醉酒婆可能好啲。 咁会点啊？ 又冇醉酒婆， 偷 听 鬼啊！咪咯，偷听鬼啊！整佢食烧麦啊！ 醉酒婆， 又醉酒佬，就又醉酒婆噶啦， 系啊！ 喂，喺嗰啲地方饮噶咩？原来我唔知啊， 有 即系便利店度 啊， 我就摆喺出边度饮， 系啊，系啊，有噶有噶，有啲仲设咗一个 counter 仔，譬如你叮完啲嘢食咧，你企埋一边。 啊，呢个我知，即系我意思系佢危险啊，因为有醉酒佬啊嘛， 醉酒婆 啊，或者醉酒婆啊嘛， 系啊， 咁我哋嗰度有嘅咩？咁我比较少见咯。 同埋硬会有啲嗰啲无聊聊，佢真系出边流连嘅，你唔见过。 咁有咩问题啫？ 即系 佢无聊聊榴莲关你咩事啫？ 但系佢无聊榴莲 卖嘢，你好惊、啊。 饮完酒之后，可能佢会闹事啊、打交啊，诸如此类。 咁可能唔会闹事，唔会打交啊 嘛。其实唔会闹事，唔会打交，算得九成。佢就系惊我一成。 佢晚晚就喺屋企嘅帐篷装内戒，我话又有醉酒佬啦。咁我睇你闹唔闹事、啊。喂，闹事。 惊呢啲嘢真系，哇！咁就咩都唔做得噶啦，你出门口都危险啦，系嘛？ 真系咯。 不过系嘅，即系好多行业里边都隐藏住一啲大家唔知嘅危险。即系以前咧，我成日觉得有一个行业咧又伤身又辛苦，就系嗰啲咧，嘟嘟嘟嘟嘟嗰啲咧，建筑嗰啲咧，而家好少见啊。系嗰啲揸住一个 钻地嗰啲， 钻地啊，嗰啲 嗰啲好辛苦啊。 非常 嗰啲我好中意睇佢哋 啊，好大只啊，嗰啲肉 好鬼有型噶。你留意一下，晒到黑掹掹啦。當然佢哋唔想噶嚇，係其實佢哋係辛苦嘅，尤其是你知道啦，三十幾度，尤其是而家三十四度、四五度，户外工作係咪？咁但係問題係，你見到佢哋哇，其實佢真係好有型噶，好有好多咧，好鬼大隻噶。 同埋佢哋著嗰啲鞋咧，嗰啲工業安全鞋咧，奇奇確確 鐵頭嗰啲啊嘛，係啊，非常犀利。希望每一位朋友，無論工作做啲乜嘢，都係安全，最緊要開心。早晨，早晨，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雷暴警告仍有效，27度气温，翻嚟有网上情。 Casa Blanca, back row of the drive-in show in the flickering light, popcorn and cokes beneath the stars, peking champagne and caviar, making love on a long hot summer's night. Hiding in the shadows from the spies, Moroccan moonlight in your eyes, making magic at the movies in my old Chevrolet. Ooh, a kiss is 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 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de. 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每个人都是时间的过客，人生如逆旅，我也是行人。每一个人都是时间的过客，何须执着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行，何不洒脱？每一个人都会有生有死，何必千千结？人生喜乐无常，世事难料，惊喜意外都唔知道边一样嘢要先到嚟。与其时时担心，时时纠结，不妨坦然看待。人生何须万种愁， 千里云烟一笑收。真正的智慧是从不纠结，放下执念，心灵就会风清日朗。老人家经常讲一句说话，他说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真正聪明的人都有生活的大智慧，不会计较一时的得失。他们明白赠人回归，手留余香，越是与人方便，越是为自己积一些福报。相反，事事斤斤计较，在得到眼前利益的同时，都会失去未来的可能性。计较生白发，欢心享安康。心若计较，乜嘢都难以顺心。心若放宽，生活处处是好风光。行走于世，好多人活得好累好攰，就因为太在意人哋嘅睇法。生活就係咁㗎啦，唔理你做啲乜嘢，总有人喜欢，总有人唔喜欢。如果他人嘅睇法变成心里面一个石头，你就会好辛苦，因为呢个石就会重重咁压抑住你。何必活喺人哋嘅眼光，令自己束手无策呢？余生不长，学会不在意，先能够自在活下去。烦恼天天有，不染自然无。人嘅一生经历嘅事太多啦，好多时候会因为不堪回首嘅过去而耿耿于怀，会因为各种嘅不如意而过分忧心，会因为留下嘅遗憾而悔恨终生。与其纠结，与其不停谂翻以前，不如珍惜今天。有一天、一月、一年、一生，转瞬即逝，珍惜眼前人，做好眼前事。人生路漫漫，来往之人皆是过客。人生活的就是一份豁达，一份明白。淡看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但愿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心内的平静，做一个快活人。 多少胜败尽皆过去，多少恩义似轻烟消，我踏流水不顾而去，管他世事轻碎，千般爱恨亦都过去，千般心事全是迷茫，旧情流水转眼逝去，空有恨流梦里。要让暴雨洗去我心多俗泪，我愿疾风吹散了悲忧，悄然而去，不怕四方漂泊，冰雪照顾世事流水，又要回顾，一笑我答不去。 世事流水，又要回顾一朝我踏步去。 关高英的旧歌《过客》，快乐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煎啊，过客啊，王日华哥哥。 我知道啊， 心跳出嚟啲。 哇！如果有一日真系即系有幸邀请到黄日华哥哥上嚟倾偈， 冇，唔得噶，我唔得噶，我讲唔到嘢噶。 你讲真噶？ 我讲真噶，讲真噶。 小心自身啊！好，我又翻嚟爱好系列稍后出现，先听新闻报告。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爱好系列开始啦。今日咧首同天气有关嘅 歌，太多太多嘅选择啦。有一只歌曲咧，听好多年嘅啦。咁啊，今日好认真咁去揾翻嗰个网上嘅资料，睇佢讲咩啦。先知我原来我听开呢只好似好轻快歌咧，关于天气嘅，原来咁唔开心噶咁样。首先咁讲咧，就是、每一个人咧都有学听歌嘅时代啦。咁、我唔知道大家会受边个影响咧，受咩事情影响咧？咁嗰阵时咧，我记得我喺入大学之前咧，即系中学个阶段开始会接触好多嗰啲叫英文流行曲咧。嗰阵时记得咧喺街上面咧有好多嗰啲五颜六色嘅，唔系黑胶，但系黑胶唱片，但系佢系有颜色嘅。嗰啲其实系啲叫做非正版嘅唱片。嗰阵时街上面咧比较多嘅，咁嗰时亦都对嗰个叫咩正版啊、非正版都好模糊啊。咁所以咧都系有时会买咗呢啲唱片嚟听。咁又唔知道个歌手系边个，又唔知道歌讲咩，但系总之就系觉得好听啦。咁而呢只歌当时咧就入咗我脑海里边啦。其实呢个歌咧，佢就话啦，喺南加州从不下雨，但系原来咧就系讲紧个唱歌嘅人咧，系去一个城市里边想发展自己一啲嘅梦想啦，但系咧就一路都失败，咁但系就。譬如俾人撞到个同乡嚟到咁，你唔好话俾我屋企听，我而家生活过得点啊？咁样即系希望将自己嗰个叫做喺外地咧好老到嘅感受咧收埋，唔好话俾佢听。歌曲叫做《It Never Rains in South California》。 On board a westbound 747, didn't think before deciding what to do. All that talk of opportunities, TV breaks and movies rang true. 述游子在外的心情，即是虽然自己呢事业上呢仲係未攞到咩成绩，咁歌词都讲啦，可唔可以话俾我家人听呢，我就得㗎啦，我就嚟成功㗎啦，咁样。一首大点点伤感嘅一首好听嘅民谣，叫做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好，天气嘅歌曲。 冇错，好啦，我要同大家要讲嘅呢一个咧，就系发生喺我自己身上面嘅真人真事嘅故事，我觉得真系好浪漫嘅。往往好多时候咧，就系、是、早一两日咧，咪阴天，天到一阴天到嘅就系白天，好似夜晚咁嘅。其实咧系有好多回忆嘅，因为咧，我最近介绍咗有一套嘅电视剧啦，就系、是、叫做《不够善良的我们》啦。有好多里面嘅金句咧，其实大家都喺度传颂嘅。里面咧就有一句说话嘅，就系唔好担心，有我在。 哇！ 有我喺度， 唔系净系你呢个说话咧， 冇感动噶， 冇感动。 有我在，还是我在，我两个字啫，我在。其实咧， 我 睇嘅时候， 吓你唔使担心。 我一睇嘅时候咧，其实咧，哇！我系直头有好多嘅回忆。我觉得呢一句说话应该可以中好多人嘅心嘅。你谂下，若果系一个男仔同一个女仔讲嘅，就系你乜嘢你都唔需要担心，有我喺度。即系佢系一个有承担嘅、有膊头嘅人。对于一个关系嚟讲嘅话，系几咁重要啊？系咪啊？ 我同你讲过嘅呢句说话，你唔记得咗啦？ 我记得，但系嗰个唔系你，因为我嚟紧个画面，我觉得系真系系电影嚟噶。好啦，其实好多人都会知道嘅就系咧，我咧系好惊行雷嘅。同埋亦都好驚閃電，因為咁樣講，正確嚟講，我好驚閃電嘅，因為唔知點解嘅，喺細細個嘅時候一啲嘅即係童年嘅唔係咁好嘅回憶嚟嘅。咁我就話好驚閃電，咁我就試過識過有一個男仔，佢識咗我唔係好耐，但係佢知道我好驚閃電，好窩心地每一次咧，當陰天就嚟有啲大雷雨嘅時候咧，我就會接到佢嘅電話。 哇！不得了啊！ 是是想死啊！ 不得了啊！ 跟住佢就会打电话嚟嘅就系点啊？惊唔惊啊？系打电话嚟，你惊唔惊啊？跟住我就惊，我唔知一阵间我究，因为你永远都唔能够预知一阵间嗰个雷雨有几大。 有时真系吓一跳， 有啲真系好恐怖噶嘛，有啲嘅就 系 一闪嘣嗰啲咧， 大爆炸。 我系夸张到咧，我系喐唔到嘅，我系要喺间屋嗰度揾一个我自己觉得安全嘅地方度匿埋。尤其是我以前住喺清水湾咧，即系方圆就太过空旷啦。 你有冇望海啊？望海仲惊， 就 系 望海， 一个闪电打落个海， 系咪好恐怖？所以佢就会打电话嚟嘅就系点啊？你惊唔惊？所以系咪好正？呢个男仔真系不得了啊！好啦，试过有一次嘅就系我同佢同。住一室啦，跟住又系咁啱嘅就系阴天啦，开始已经你 feel 到嘅啫，山雨欲来啦。咁跟住咧，佢就突然之间就有一个雷，即系闪电闪一闪，跟住劈一个雷，跟住咧佢即刻用双手揞住我耳仔。 哇 ！OK， 揞住我耳仔，咁 系 顶跟住，系啊，咁跟住收尾就接吻。 哇！ 即刻唔惊， 咁你个对手有冇揞住佢对眼？你揞翻佢， 好 浪漫啊！ 佢就揞住我耳仔，佢就唔惊，有我喺度。咁跟住所以佢就系话，接吻， 哇， 系咪好攞命啊？呢啲就要学啦，系咪先？系咯，所以阴天嘅时候，其实有时都真系 要浪漫嘅， 要抓紧机会。 对，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要好几年。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捡。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着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阴天，我哋有呢一首莫文蔚歌曲。 傻傻两个人 四月咧， 听人哋唱咪先啦，好怕我在。 唔系，我觉得你嗰个咧真系好浪漫啊， 好劲啊， 系即系我觉得咧呢啲咧，系即系一幕一幕咁啊，即系 一定 你将来有冇发展都唔重要， 就系冇发展先至重要啊。 反而咧，你会 发展咗唔重要 啦。呢位。惊唔惊？哇，不得之了啊！ 系咪好劲？ 我早啲学识咧，我就 系啊，仲有 你有其他招数嘅， 冚住我个耳仔咁，跟住哇， 犀利犀利，好 ，thank you 啊！ 喂，呢个月份咧，系即系四月份咧，以前咧我哋读书嘅时候咧，好多假放， 系啊， 因为咧考A level 啊 ，school cert 咧，咁好多时咧，我哋嗰啲课室咧就借咗去做市场，于是咧我哋多咗好多假期，就唔使翻学，非常开心。特别我哋 form three 嗰啲僆仔嘅时候咧，即系大同唔大之间，咁就我哋学校咧有个神父班主任嚟嘅。咁某一年呢又form three嗰年呢又係呢咁嘅天氣呢就帶我哋去沙灘。佢話呢佢約咗其他學校一齊即係因為我哋男校啊。 約咗係女校定男校。 係啊約咗間女校嚟同我哋。 唔抵死嘅呢個神父。 唔可以咁話神父嘅，我哋有唔溝通啫。 咁咪唔得，我抵死我讚佢啊！ 唔係以前咧，男校好中意呢啲活動㗎，咩 cross school 嗰啲 music function 都中意啦，係 嘛？好開心。 但我話俾你聽，原來咧中三嘅男孩子咧仲係好細細個 啊嘛。腼 腆啊，係啊，但係女校嘅 form three 咧， 好 進 取 咧。姐姐嚟噶啦，咁 因為我哋發育係快過你哋噶嘛， 啊， 就算除咗快啲，個思維都快成熟過你， 又高啲， 到而家都係 啊，即係會覺得 到而家我都覺得你哋點解你哋咁樣諗嘢？ 係咯，靚仔， 係啊，行開啦， 係啦，唔好阻住姐姐啦。 我想約嗰啲 form four 係咪 form five 嗰啲係咪啊？唔係真係，我哋嗰陣時候如果係 form three 咧，係會中意啲學 係啊高 長 係啦， 我叫學長 啊，係啊，即係 form five 或者預科嗰啲更加型啦， 特別係打。篮球 系啊，总之系运动型啊，系啦，即系然后咁样，好似啊， 晒黑少少， 而家咩就 佢成日都系咁嘅，青春少女组咁样啊，托住个头咁样望住， 系啊，含情脉脉，有啲心心， 讲啦， 咁就好开心咧， 接受佢嘅爱意啦， 去离岛嗰啲沙滩，咁啊，因为享受下啦。咁我梗係開心啦！嗰陣時咧，好興帶住啲劇式機啊。其實咧，佢唔知嘅，因為諗住去 佢係神父啊，你知 係啊？唔知我哋帶呢啲嘢去嘅，即係佢諗住大家去沙灘 行下， 係啊， 坐下， 即係同啲 吹下海風，傾下偈， 女同學交流一下，費事你 神父都好純真啊！即係佢就係諗緊去沙，點會啊？你呢啲咁嘅位，梗係盡量去表現自己啦，係嘛？ 但係嗰陣時你 带机去 春心起味噶，即系你想追女仔未？冇呢啲谂法噶嘛？ 冇呢啲谂法噶。 其实而家唔系啦，中山嗰啲都有呢啲谂法。 放运亦都有啦。 而家点咧？咁点啊？呢个唔系重点系咪？ 系咁啊，去玩啦。咁啊，嗰阵时咧就又系两帮人。佢哋啲女仔中意聽張國榮，我哋中意聽 譚詠麟。 結果咧，係兩邊 打交 嗌交， 真係 嗌交。 因為嗰陣時候係水火不容。 哦，係啊，係。嗰啲 fans 嗰啲 fans 係會嗌交 嘅。唉，真係我都諗一都覺得好醜怪。 你冇睇我張國榮咁樣啦。 鬥大聲，結果咧，因為嗰邊女仔都有啲老師帶嚟嘅，但係咧個老師咧帶咗嚟之後咧，佢就唔知去咗邊，即係佢都想費事老師喺度啦。你自己搜索下啦，咁我覺得好笑嘅。 就越扭越大聲啦， 越扭越大聲，真係嗌交。跟住神父好嬲，即刻領走我哋， 攞你個劇情嘅隻紙啦， 掉落海。 佢就話讓女同學聽啦。 哎呀，好好啊！ 即係佢意思就係 話， 係啊，男唔好咁細路仔啦，男同學應該有啲風度， 啱啊， 就係咁嘅意思。即 係好好啊，呢個教育。 咁你自己唱咯，唱譚詠麟嗰啲咯， 韻世旁的天際， 大聲咁。唱咯！ 我哋嗰时就系扭大，诶，而家 未够钟，你继续讲，讲完答半，讲完答半。 好啊，咁跟住咧，嗌完交之后咧，夜晚咧，唔知点解咧，可能系冇咗个太阳啦，有时又落下雨，晏昼嗰阵时，大家嘅心情系平复啦。 嗯。 于是咧，开始倾偈啦。 嗯。 咁倾偈，咁 即系冰释前嫌啦，冇再谂头先嗰啲嘢啦。 系啦，大家都冇乜所谓啦，即系细路仔啫嘛。 唔系，系嘈一下嘅啫。 系啊。 系咪嘈完你都会觉得，诶，为乜嘢事？ 系啊，又唔系有咩深仇大恨。 系啊，听歌啫嘛。 系啦。咁跟住咧，有啲高大嗰啲男仔咧，咁隔篱就有啲高大女仔。 你咪咯， 我系啊，大 咁就讲咗自己咧，佢唔想讲自己啫嘛。 于是咧就行下行下，呢个又唔知去咗边，嗰啲又唔知去咗边。 即系两个两个咁唔见， 唔知去晒边，跟住耍耍咧，照翻嗰啲咧就 系肥 仔、肥仔、 肥矮矮嗰啲 矮仔、 肥肥矮矮嗰啲。 隔篱女仔又系咁样， 我唔准你咁样讲啲同学。 诶，佢哋而家快高长大， 你哋呢一啲就越嚟越熟，越嚟越矮，系咯，人哋又扯过， 就系咁样，好得意嘅，即系呢啲情景而家都历历在目。 两小无猜的故事， 究竟系咩歌咧？ 冇错， 有分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致辞时表示，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踐行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國際科技合作理念，強化創新夥伴關係，攜手構建全球科技共同體。丁薛祥提出堅持真正多邊主義、探索互利共贏的全球科技創新合作新模式，反對知識封鎖和人為擴大科技鴻溝，打破制約知識、技術、人才等創新要素流動的壁壘，支持各國和各類科研機構平等參與國際合作。他說要共同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促進創新成果互惠互享，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拓展人工智能、生命科學、綠色能源和先進製造等領域合作。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繼續訪華行程，他早前和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會晤，陳吉寧對布林肯表示歡迎。外電引述陳吉寧表示，兩國元首對話有助中美兩國關係穩定和健康發展，中美選擇合作定是對抗，影響兩國人民的福祉、兩個國家和人類未來，期望布林肯對上海有深切了解和印象。布林肯說，美中雙方要負責任地管理分歧， 他重申两国元首共识是希望继续保持沟通，直接面对分歧，寻求建立合作。布林肯今日在上海亦会同商界领袖会晤，预料布林肯听日会到北京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晤。城巴表示，在保障本地劳工优先就业的前提下，透过运输业输入劳工计划试行输入非专营巴士车长，经过严谨轮选程序后获批准输入20名来自内地的车长，首批5名内地车长会陆续抵港并准备接受本地驾驶考试。城巴话，非专营巴士业务广泛，涵盖巴士租赁、员工接驳车、观光服务等。内地车长按法例只会驾驶非专营巴士的固定路线。城巴相信，为非专营巴士服务输入人手，有助释放更多本地车长劳动力，提供专营巴士服务。城巴又指，本港公共运输业界一直面对车长短缺的挑战，城巴会继续招聘吸纳人才加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较大，周末期间仍有骤雨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78点，升75点，成交金额6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89点，升咗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9.6，腾讯最新339.6跌4.6。恒生中国企业61.94，升2.4；美团111.2，跌2.4；港交所247.6，升8.6；友邦保险51.25，升8毫；阿里巴巴73.15，升6.5；中国平安35.05，中国平安35.1，升7毫；盈富基金17.51，升8仙。中国银行3.49，升3仙，商汤8.8，升了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55.47，瑞士法郎0.915，加元1.37，人民币7.247，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7718点，跌741点。港金报2155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09.18美元，卖出230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消息直击报道。 而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排到去小辉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内告士打道转上去坚拿道天桥都系较为挤塞噶，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九龙区龙翔道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较为挤塞，龙尾排到去新光中心。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一段系较为挤塞少少。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家烈桥底、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有寒宿，起双肩苦笑着北风，仿佛身边四吹，只因心中温暖都跟他消失去，今天只得一串泪水，说爱我百万年的他怎爱着谁，我虽不怪他带走佣人，却一生怪他只带走痴痴的心，剩低眼泪狂呼我空虚，空虚恨极为他心碎，明知结局何必去到换洒戏句，狂呼我空虚，空虚怒骂是他不对，强忍眼泪从此我愿独在痛苦中活下去，狂呼我空虚，空虚恨极为他心碎，明知结局何必去救 小王今日带嚟就系夏日寒风嘅， 劲啊！狂呼我空虚，空虚。喂，呢一首同爱情陷阱都有异曲同工 嘅， 大家一齐会唱嘅， 好开心啊！ 指住对方。 Yeah，OK，好。咁讲到以前咧，我同马小强都系来自啲校男校啦，所以咧就唔系好识点样去约女仔啊、追女仔咁去。 你唔识， 你唔识。代表我 去到大學嘅我講我啫嚇，去到大學嘅時候咧，咁我嘅第一個女朋友咧，其實因為有一次做功課而有個機會認識嘅，因為嗰陣時咧，我嘅 功 課咧係拍實驗電影，拍實驗電影咧，做學生嘅實驗電影咧，咁你嘅 artist 咧，因為我哋拍啲劇情噶嘛，你只能揾啲同學啦咁樣，咁我有一次咧就見到人哋嗰、那個。功課裏面咧就揾一個女仔，咁啊呢個女仔都幾好，即係幾清純個樣。咁啊呢個嚟自咩學系啊？咁佢俾咗嗰個聯絡我，我就約咗個女仔咧去一個比較遙遠嘅，就係長洲啦。 哇！ 長洲 你唔識 係啊？ 咁叫做唔識。 夜晚七點班船去。 我仲記得一個古仔咧，就係講一個女仔喺一個郊外行下行下，忽然間有個殺手出現咧，就即係。即係做啲殺人嘅事啦，唔講得咁清楚啦。咁但係咧，佢一扎扎死，原來發夢嘅咁樣。但係鏡頭一 pan 咧，嗰個殺手就出現，即係話咧，原來噩夢成真，即係類似嗰啲咁啦，即係玩啲希治閣嗰啲咁樣。咁就揾一個同學做嗰個殺手添，拍咗兩次之後。咁我就第三次咧，我就同佢講話，不如我哋補啲 shot 啦咁樣。咁第三次咧，我就唔揾嗰個殺手啦。咩衰格啫？咁我哋想 我话唔做嗰个杀手嘅同学衰价， 我仲记得嗰日咧个天气咧系好变幻莫测嘅，即系出发嘅时候咧都好，但 去 到 长洲啊， 都补 shot 啊 嘛， 佢专登约人哋 啊 嘛， 又约七点补 shot， 唔得长洲变咗呢个欧洲咩？我啲人都个劲一样噶嘛，咁嗰日咧又好大风。我哋就拍完咯，即系其实补梳好快嘅啫。 跟住最后班船走咗啦。 我不如我哋入去嗰个叫修道院，长洲一间好静嘅修道院，入去搵个地方坐一阵啦，咁样。哇！嗰日好大风，坐下坐下，我就谂起呢一只歌曲。 其实呢个系咪你嘅梦嚟噶？ 我觉得系真事。 好大风，人生就好似一场风。好多以前嘅古仔就好似风中嘅尘埃，一吹就散，揾翻揾唔到咯，只可以揾翻脑海里边残留落嚟嘅少少回忆。Kansas 嘅呢首 Dust in the Wind。 有阵时天气恶劣唔重要嘅，最重要系边喺你嘅身边啦、啊。人世界就系咁样建立， 我喺你身边啊，咪咪， 好温暖。 你反正会补丧啦，佢做翻嗰个杀手杀得你，呢个就系个最好嘅结局。 又去长洲先，食埋饭先吧， 食埋海鲜先啦， 正啊！ 好啦，嗱，我跟住呢一首歌嘅话，我觉得其实真系同天气冇乜关，但系嗰首歌系同天气有关，就系讲紧落雨嘅。点解我今日会拣呢一只歌嘅就？突然之间就喺度拣紧歌嘅时候咧，谂起呢一位发型师。咁、因为咧就系、是、我睇咗呢一个嘅就系、是、Madonna 嘅一。套一個 MV 喺裏面嘅就有一個 model 係一個日本嘅 model， 嗰陣時候係絕少會有一啲女仔會剪一個 skinhead 嘅頭髮嘅， 好型咯、啊， 係咪好有型？ 王菲嘅年代、啊， 冇錯，嗰陣時候其實王菲都後啲啦，但係我就係睇緊佢呢一個 video 嘅時候嘅咧，裏面總之就有一個日本嘅女 model 剪咗有一個咧就 skinhead， 哇冇啦，直到迷上咗，咁我就同當時幫我剪頭髮嘅嗰一位髮型師，我同佢講，我就係要剪呢個頭，跟住收尾佢就話 OK 啊，你得啊，你可以啊咁樣。咁其實我又會覺得嘅就係話啊，其實嗰陣時候真係好彩遇上佢，因為咧，我一諗翻起我以前有好多啲咧，都幾難接受嘅髮型，都係出自佢手上嘅， 同埋總係要試嘅， 同埋要夾嘅，係啦，係佢係會同你試一啲嘅，就係個個人都叫黐線咁樣，你剪到個頭好似即係 係啦， 難聽啲嘅就係剪啲集中型嗰啲頭，你明唔明？我就剪到辣脷，佢就話好啊，試有乜所謂啫？因為佢成日會覺得一樣嘢會長噶嘛， 係啊係啊， 冇錯啦，醜樣嗰個咪大毛咯，佢就係一個咁樣嘅人。 咁我就我試， 佢幾有型嘅。我係試過有一次，我就諗起佢，我就覺得就係有一次佢真係好勁。我 book 咗佢啦，跟住等咗佢好耐啦，跟住咧我就問緊其他嗰啲 junior， 我就佢喺邊啊？咁佢咪喺出邊咯？佢話咩？點解啊？佢就話冇啊，佢要嗰啲風。我點解要啲風啊？有一個 model，、一把長嘅頭髮，佢要佢坐喺出邊，啲風吹到佢頭髮亂咁嚟。如果大家仲記得，有一段時間係好興咧，攞一把嗰啲叫做slide 嘅即嗰啲戒刀啊，係攞住頭髮 剃 係咁劏落去嘅。佢就係要嗰啲風。配合佢，當佢啲風吹嘅時候嘅一把長頭髮咧，佢就唔知啦。總之攞起個，佢就掉落去，一攞起佢就掉落去，攞咗掉落去。跟住嗰個 model 當然啦，一路剪一路喊，冇錯。 冇真係要夾佢先 有人會， 我知啊，明啊。 但係你都知啦，嗰陣時候需要有啲 model 係唔使錢去俾啲髮型師，有啲叫 model night 噶嘛，去到就要俾佢剪噶嘛，任佢剪，任佢染，任佢搞噶嘛。但一翻到嚟嘅時候，個頭好靚。 哇！ 所以嗱，冇得好講。 犀利， 我係覺得佢犀利係在於嘅就係其實佢唔單止係一個髮型師，其實佢係位藝術家。係 啊， 佢嗰啲咧係嗰啲行為藝術嚟嘅。你諗下係咪一把大一個大風嘅日子，然後跟一個女仔好長頭髮，佢要佢坐喺出邊嗰度，跟住又俾佢剪頭髮。咁我覺得我諗起呢個人，我就諗起呢一首歌。 晏晝都試下先。 我覺得若果我揀一啲歌曲同我講嗰啲嘢係冇乜關係嘅，好爽嘅。 你話邊個？ 即係保 YMC。 我特別將呢首歌曲送俾你。 話你啊！ Burning night. 呢首 Ring 快到中午十二点， 我头先你嗰种情景，我觉得好有型，我真 系好 想试下。 系好有型，系好有型。 嗰阵晏昼试下坐出街先， 但你喺度吹唔喐喎， 系咪好正啊？系咪 好正？ 搞咩啊？ 好艺术，好艺术，古装片嗰啲 合 拍， 系冇错冇错。佢系好够胆死嘅，系 又似你话，我下次我踎喺街度写剧本先， 可以啊。 OK， 都型噶， 系啊，型啊，型啊。我跟住嚟呢首歌咧，其实系。我好喜意呢个情景嘅，我觉得好，我好喜意，特别呢个情景只有夏天先有，就系、是、落完雨咧，即刻有阳光，我好喜意。跟住咧，有时咧，好彩咧，仲见到彩虹。哇！我觉得嗰一种即系落完雨之后，成 洗干净晒， 洗干净咧，我真系好开心。同埋咧，我特别喜意呢首歌，呢首歌咧，我觉得好清新嘅，俾我感觉系好清新嘅，就系、是、一首骤雨中的阳光，呢、這个系。陈秀文， 呢个陈秀文 吓，我中意陈秀文嘅一个。 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100分。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中午12点先听新闻报告。 Hello， 我系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生死的抉择，有个老太太和他的仔在个医生的办公室走出来，一边不停地说，多谢啊，多谢你医生，真多谢你啊，你真是我们的恩人啊，这样。跟着老太太还叫个后生仔说，哎呀，阿仔啊，快点多谢你医生啦。两个人不停地多谢啊，多谢啊。最后走了出来，几个月的焦虑开始已经烟消云散，脚步都轻快了很多。跟着个仔就说，哎呀，阿妈，但是怎样跟我老婆说呢？这句说话令老太太又皱起眉头。话说这个后生仔叫阿昌，他太太阿月呢得了白血病，除非做这个骨髓干细胞移植，如果不是寿命最多得几个月的啫。但是骨髓的干细胞移植要找到适合的捐赠者，费用又不小的。他们的家庭根本没办法承担。最不幸的就是阿月这个时候有了3个月的新孕，怎么算？就在这个时候，李医生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来的，那个叫肝胎移植，可以救到他的命，就是用他肚里面的 BB 的肝脏细胞移植给他。这个手术刚刚引进的，所以我们可以免费为你太太进行治疗，当是一个实验啦。不过这样当然会影响 BB 啦，惊阿月没办法接受啊，所以他们不告诉他，只是说啊，嚟紧做个全面的检查，没事的，啊，你照做得的啦。最初阿月的情绪都平静的，反正手术台上面很多的仪器插满了不同的地方，听见啲声噼噼啪啪咁样，啲医生开始嚟倾偈啦，听下听下，咦，好似啲医生所讲嘅说话，唔系就咁做个检查，系对个 B B 做一啲唔知咩嘅手术，佢好惊啊，唔得噶，你唔可以伤我 B B 噶，佢拼命咁挣扎，掹晒身上面嗰啲管落嚟，啲护士揿都揿唔住，佢一碌就喺个手术台上面跌咗落嚟啦。最后等佢情绪稳定咗之后，啲护士医生嚟到佢身边就安慰佢。唉，冇办法噶，你考虑下啦，唔做呢一个嘅手术，你嘅身体会顶唔顺噶，捱唔到落去噶。佢就系拼命咁摇头，唔得唔得唔得，如果对我 B B 不利嘅，我一定唔做噶。跟住嗰个医生就话咗一句，佢话如果要做骨髓移植，你手术前要先做化疗，咁个细路仔一样冇噶。你谂下，梗系拣大人唔拣细路仔啦，呢个时候。眼泪流咗落嚟啦，阿月跟住就话：医生啊，如果咩都唔做，我可唔可以活到将个细路仔生落嚟啊？李医生谂谂就话咯：我话俾你听啊，呢个可能性不到1%。如果你最后活唔到嗰日，个小朋友咪一样冇？我建议就系最好唔好啦。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两个只能够活一个，所有人都劝他算啦，下次先再生啦。但这个月正不停地喊，拼命地摇头。第二日他见到医生，很坚定地说，医生，如果两个人只能够活一个的话，我想将机会留给我的仔，就算得万分之一的可能，我都不会放弃。在落下来的几个月，在医生的照顾之下，他的病情啊保持稳定，个 BB 都发育得好好。到了 BB 快八个月的时候，阿月的生理指数突然出现异常，医院做好了随时要剖腹的准备。虽然身体好不舒服，但阿月很开心，因为医生告诉他，现在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小朋友都可以平安来到这个世界。过了两个礼拜之后，阿月终于生了一个 BB 女了，所以不足月，但是很健康，很平安来到这个世界。就在 BB 在产房第一声啼哭的声传出的时候，阿月面带微笑，她终于做了妈妈，然后闭上双眼离开了这个世界了。当面临生死的抉择，做父母总是不在乎自己会变得怎样，只要仔女平安健康已经足够了。 寻找爱的故事。穷爸爸，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经济状况，生长在有钱家庭的小朋友当然有多些资源，好像开心些，实际上又是不是呢？婷婷的爸爸是一个普通工人，每天辛劳地工作，不过他很锡婷婷，每天在上班之前都会接了婷婷去校车那里，等她上了车说拜拜，然后才自己上班的。今天早头早又是了，天阴阴，快点出门口了。跟着爸爸呢就同阿婷婷一路半行半跑咁样，因为要追过校车怕迟到嘛。好啦，天空虽然好阴，不过冇落雨喎。所以婷婷呢冇攞到遮。然之后上咗呢个校巴之后冇几耐，哎呀落緊雨添。点算呢？冇攞遮。爸爸会唔会嚟遮我呢？唉，希望会啦，但佢要返工喎。呢个时候都唔諗得咁多啦。到了临放学的时候，天气更加差了，好像话挂紧黄雨，好大风，嗰啲风咧夹住啲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啲同学开始喺度讨论啦，哇咁大雨嘅，一阵间点走啊？就算有遮都湿身啦。有个细路仔就话：，唔紧要啦，每日司机嚟接我嘅，佢会遮住我，唔会揼湿噶。佢话咧最唔中意咧整到成身湿晒咧，翻去俾阿爸爸闹啊！哎呀，仲有啊，我做个工人噶，佢会陪埋一齐我放学噶，所以唔使惊啦。呢间学校好多小朋友都系来自呢个有钱嘅家庭，所以佢哋好多有工人啦，有司机啦，每一日都系坐住私家车翻学。其中当然有啲比较平民啲嘅，就系婷婷呢一种坐校车翻学。有人发现婷婷冇出声，就话啦：，系，你点走啊？你又冇带遮，我谂你爸爸都冇司机噶啦，咁你点翻屋企啊？咁大雨。婷婷望住窗外边嘅大雨，然之后就话：我爸爸会嚟接我噶。一个男仔就笑：，你爸爸翻紧工啊，翻紧工点嚟接你啊？婷婷听到小朋友喺度笑。佢望出去，校门外好大雨。好啦，终于落堂啦。落堂嘅钟声响起，啲小朋友一哄而散，攞书包嘅攞书包，然后跑咗出去。门外停咗好多嘅私家车，有好多嗰啲司机仲行咗出嚟接佢哋嘅小主人。佢同班嘅同学仔好多都陆陆续续上咗车走咗啦。他坐在那里望着外面很大雨，突然之间他见到熟悉的身影揸着一把很大的遮，在大风大雨里面一步一步地走来这个校园那里。咦，爸爸啊，他拧转头望着其他几个同学仔说：我爸爸，我爸爸来了，他话了来接我，一定会来的。然后拿起书包好开心冲出去。在儿女的心目中，爸爸就算平时是几恶几不出声，但对仔女一样是怀着一颗柔软的心，只要仔女开心安乐舒服，什么都没问题的。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年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比莫金，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是出孝道，唯独我离别 无法为亲放，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明月朗，相对你母亲，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放，轻弹曲韵梦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寻找爱的故事，给妈妈的苹果。有个小朋友有一天拎着两个苹果，他想吃、吃哪个好呢？妈妈开玩笑地说，咦，给一个我好不好啊？小朋友望一望妈妈，望了两个苹果，然后突然之间每个苹果都咬了一口。妈妈一方面觉得很奇怪，另一方面心想，为什么唔俾我噶，要自己食咩？个小朋友每个苹果咬咗一啖，谂咗一阵之后就话：妈妈，我试过啦，我觉得呢个甜啲，呢个俾你啊。小朋友嘅天真好可爱，世界上嘅爱有时需要我哋慢慢去咀嚼。你今日有冇将你嘅爱分享俾你身边嘅人呢？寻找我的故事，就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结束了今个星期的了。稍后答半之后回来有新闻报告，然后有 Dr. Eric 的宠物时间。没人开了，回来再见。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城巴获当局批准输入20名内地车长，首批5人会陆续抵港，并准备接受本地驾驶考试。发言人话，按照法例，内地车长只会驾驶非专营巴士的固定路线。又相信輸入人手有助釋放更多本地車長勞動力，提供專營巴士服務。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第二副主席兼專營巴士聯席會議召集人黎兆聰對城巴的做法表示憤怒，擔心影響本地工人飯碗，不排除發起工業行動。 佢又質疑政府出爾反爾，問責官員去年曾經向工會表示巴士車長工作專業不會輸入外勞取代。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民建聯的顏文宇認為，城巴要輸入內地車長駕駛非專營路線，反映業內人手不足，相信當局審批嚴格，而且外勞數目有限制，由於內地車長要接受本地培訓和考試，不擔心有駕駛安全問題。中國安檢設備生產商同方威視證實，公司位於荷蘭和波蘭的辦事處遭到歐盟競爭監管機構的突襲搜查，指調查與外國補貼法規有關，公司正與歐盟委員會合作，並會致力捍衛同方威視作為完全獨立、自給自足的營運商的聲譽。歐盟中國商會說，他們獲悉被查企業的資訊科技設備和員工手機被歐盟監管機構人員扣押，歐盟監管機構人員亦要求取得相關數據。中國商務部批評歐盟委員會的突襲調查違反正當程序原則，突顯了歐盟營商環境的進一步惡化，並向所有在歐經營的外國企業傳遞出極其負面的信號。中方對此表示嚴正關切和強烈反對，敦促歐方立即停止和糾正錯誤做法。中方將密切關注歐方後續動向，並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權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较大，周末期间仍有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95点，升94点，成交金额7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89点，升38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39.8跌4.4，恒生中國企業62.06升3.6，港交所248.2升9.2，美團111.5跌2.1，阿里巴巴73.55升1.05，友邦保險51.3升8.5，盈富基金17.54升1.1，中国平安35.3升9毫，中国银行3.49升3仙，商汤8.8升了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55.49，瑞士法郎0.915，加元1.37，人民币7.247，英镑对美元1.247，歐元對美元1.071，歐元對美元0.65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日經平均指數報37707点，跌752点。港金報21550蚊，跌9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13.09美元，賣出2313.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 候选包括 Crispy 吹乐团、石山街、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邓穗文饰演嘅傅梅，女主角袁哥嘅上司，同样系个女强人，仲系将工作放第一位，结果导致婚姻失败。所以当眼见袁哥只顾事业嘅时候，就成日劝佢要留啲时间去谈恋爱。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全港十八区的运动员将会参与第九届全港运动会的八项体育赛事，为所属地区竞逐殊荣。体坛盛事又怎可以没了你的支持？大家都成为啦啦队，一起为运动员打打气啦！全程投入这项盛事，感受最精彩的一刻。第九届全港运动会，全港运动，全城跃动。详情请浏览 www.hongkonggames.hk。 好，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㗎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多谢 Eric， 耳仔都聋啊！真系， 哇！你两个真， 阿李婆真系耳仔都聋。哎呀，喂， 打情骂 俏。多谢 Eric， 系你好，你好 。 回神未啊？翻翻嚟未啊？有冇吓亲未啊？ 咁吓亲姑娘啊？ 好，喂，其实咧，多谢 Eric 啊，今日咧，我同佢倾开咧，佢嗰个题目，我又好似以前有讲过下，不过唔紧要啦，你都带出嚟先啦，就系讲呢一个一啲叫繁殖者同埋如果要买啊，咁你可以领养，你可以买。不过如果你要买，有啲咩留意？但我好似讲过，系咪啊？即系 系有一定讲过。不过咧，我谂我因为我点样再谂咧？因为嗰日咧，你我记得你打电话俾我， 系 因为你好似听过一个 case 话，即系依人系咪买咗只狗翻嚟就个宠物店，即系好似冇事，又去到宠物店，即系有买咗几日就病咗，咁去到摆俾翻个宠物店之后，就只动物死咗嘛。 哦， 哇！其实呢个系我好多年之前嘅一个故仔嚟，好多年之前，我嗰时啱啱想养翻狗嘅，好快交代下啦。咁我后屘就喺宠物店买一只狗，咁单唔够一个礼拜佢就病咗啦。但系咧， 你本人 只狗 呢件事唔系你， 系系发生我身上，发生我身上， 宠物店跟住你死。咗啦，梗唔系啦， 发生我身上， 系咯，好多年前啦。 咁咧，我就拣咗只狗咁拎翻屋企啦。点知一个礼拜后就已经病，咁跟住我当然系拎翻去俾个宠物店话喂，佢而家好，即系嗰啲。病得好病嗰啲咧，咁咪得啦，我帮你 take care 啦，咁样咁咪摆低咗俾佢啦。隔咗几日再打，未得，再隔多几日，对唔住啦，只狗走咗啦，咁样，咁佢都赔翻晒全额俾我，但系作为一个。你中意咗嗰只宠物，唔系我唔系要你俾翻钱我嘛，我要你俾一只狗我嘛，咁咯，我同阿 Del 好似有分享过呢个故仔。 系啦，点解我即刻谂你同我讲完呢个故仔咧，我就即刻有谂嘅，我就解释俾你听我个原因，你问即系点样避啊，剩啦，我就话就唔好喺个宠物店买，因为你要见到即系咁你就好恶言话。咁我又话要你见到只狗嘅 爸爸妈妈 住宿环境， 住宿环境哦， 系啦，咁一个就你先好买，咁你就话唔系啊，咁啊边间宠物店俾你去睇佢住宿环境一定冇噶， 系啊，因为佢摆晒喺宠物店啊嘛，你点知佢 系啦？ 之前喺边度攞啫？ 即系唔可以咯，咁就你就好恶言话，咁即系全部宠物店都唔得，咁个答案咧系即系其实个问题系即系咁广阔噶。即係我認為你直接喺個寵物店喺個窗口買隻狗咧，個答案係我認為啦，就 全部都唔得嘅，唔夠 information 嘅， 係好風險咯，係咪啊？好風險嘅一樣嘢咯。 我話俾你聽啦 ，Derek 啊，我最近咧喺網上咧，我好奇咧咁啊問咗一啲，喂，同埋我而家發覺咧，好似雨後春筍啊，喺呢個網上原來有好多。我哋叫做自家繁殖啦，或者系唔知边度嘅狗仔、猫仔啦，佢咧摆好，即系差唔多每日都有好多新 post， 哇，都咁多猫猫狗狗。咁其中有一个卖家咧，佢成日咁讲，佢话我哋咧系唔会俾你睇真狗嘅，你就咁睇条片，拍条片俾你睇啦，咁样。 哇， 如果即系原来咁奇怪嘅方法都有啦，又有啲甚至咧，据闻佢系来自一啲即係另外啲地區，即係深圳嘅地區咧，佢更加冇得睇啦。總之你睇咗相睇條片，佢話我就我唔知道算偷人定咩。總之佢話我會保證嚟到你屋企門口，哇！好多千奇百怪，好多千奇百怪嘅而家網上。 點解你會問到咁深嘅？你真係想買咩？ 唔係，我真係了解一下啫嘛。即係講開呢啲嘢，我要知道原來而家啲人做緊呢一樣嘢咁樣咯。 可以話俾你知， 千奇百怪。 網啊，喺深圳或者乜嘢喺內地啦。你而家咧有啲香港人咧係直接可以。好即係好光明正大啦，去到即係中國一個繁殖場睇完之後就揀隻狗，就話嗰個人就話哦咁得啦，約你三日後應該有狗攞㗎啦，咁係佢就話係嗰隻啦，咁就所以其實呢係即係好多呢啲咁嘅人偷到啲狗落嚟㗎。 其实而家呢啲全部都系唔合法噶嘛， 非法喎，即系真系冇保证噶喎，唔好做呢啲嘢， 千祈唔好。好明显香港有监管，即系有尝试监管啦，起码就即系啲繁殖场要有 license 有成啦。好明显咁样就 bypass 咗成件事啦，就变咗冇意思啦。所以啊，系好儿戏嘅，同埋佢即系运啲动物落嚟个生意额都几大下嘅。对，好似上年有一单即系由渔农处捉到依人运好似140只咁， 系啊，内唔内都有嘅，狗又有，雀仔又有，咩 嗰啲稀有珍品动 咁样，系啊，所以你即系我认为做一个爱宠物嘅人啦 ，OK， 即系你唔好同我讲爱动物。如果你系去一个宠物店，就咁喺咁系口而起买，即系因为咁样你系 promote 紧一个。即係你諗你只狗喺邊度來源？有幾多隻狗死咗先至可以製造嗰只狗出嚟？嗰只狗機會病有幾大？你有幾傷心就都例外啦，你自己控制自己啦。所以其他嘢咧唔受你控制，啲嘢咧好緊要咯。所以我認為即係唔好誤會，我唔係而家講話全香港寵物店唔得，不過寵物店係應該可以帶到你去 breeder 嗰度。咁啊，去睇個環境，即係你同埋你可以最一個好嘅 breeder 一定會想，點解唔會啫？一定想你見到佢媽咪爹哋有幾靚，係咪？呢個係賣點嚟噶嘛，何來要避埋啫？所以呢兩樣嘢啦，同埋即係你見到佢去到嗰度，你見到環境乾淨啊，個人有冇心啊？佢應該有要求啊，佢應該錫嘅動物多到。你得唔？佢應該問翻。 我同意啊，我同意。 你得唔得噶？ 即係如果佢將佢嘅佢 breed 緊嗰啲貓貓狗狗擺啲籠裏邊，又扎又剩又唔理佢，又唔同佢沖涼，又 冇俾你睇 嗰啲好惡劣嘅就唔好制。 你去嘅地方係一個中間人嘅位嘅，佢話北啊，咁你去一個 neutral 嘅位，又係喺一個紅旗嚟嘅，一定唔使去，唔使去冇嘥時間。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有好多時你拎起只狗，你當因為而家好多人頭先講話上網係。而家繁殖啦，咁好，咁如果有咁，你上去睇咯，你睇下嗰人有幾專業咯，同埋你小心啲，你睇啲狗，你睇個真實情況。如果你諗啦，如果出到嚟只狗就哇啱啱沖完涼，乾乾淨淨咁樣，我話俾你知都係 red flag 嚟㗎啦。 都係咩 啊？瘦唔瘦啊？因為你嗰啲繁殖場第一樣嘢係要用最少錢製造最多嘢，所以啲動物好多時又瘦又病又唔夠水又唔夠嘢食嘅。 嗯哼， 係啊，所以做一個愛心人，你就真係要咁諗，依只狗喺邊度嚟？你先好買，因為你 promote 緊一個好恐怖嘅情況，因為嗰啲有愛心嘅人，唔好誤會，我知道係好心，啲人係真心好心，冇諗呢啲嘢啫，佢唔係真係惡意。不過如果你諗清楚啲狗喺邊度嚟咧，嗰度有幾殘忍咧，你就唔會買嘅。你一個正常人都唔會去買嘅。 嗯， 所以我哋應該即係我應該。调转嗰个 谂法， 我明白你意思，即系如果你要你觉得咁样都可以得嘅话，其实你系默认紧佢哋喺度做紧有一啲嘅就系不可告人嘅嘢，啱唔啱啊？ 系啦，即系所以系啦，你 promote 紧呢啲嘢咯。所以我认为我哋应该 promote 好嘅行为，所以我哋其实佢哋都想买嘅好狗俾你。 其實 如果佢係一個負責任嘅人嘅話， 一個正常人啦嚇，係啦，負責任嘅繁殖者，其實佢都想賣好嘢俾你。所以其實咧，如果我哋嘅要求係好啲，冇咁求其咧，冇人去買啦，我要咁樣咧，佢哋就要咁做咯。 同意，同意。同意， 系咯，就即系不要个个人喺香港咁做咯，所以喺呢个咁嘅 platform 去讲系一个好机会，所以点解再讲我都唔介意。 都系嘅，都系嘅。 但系可以点样做啊？即系除非你话诶，系一个即系消费者，我哋觉得有我哋咁样嘅权益，同埋去。因为咁样讲嘅就会捍卫咗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可能你买动物嘅一个咁样嘅即系权利之外，令到业界亦都可以嘅就系去。改善係咪？改善佢哋要去提供呢啲動物嘅即係地方。 Money talks 啦， 係啊，冇錯， 係啊，你佢哋最尾都要做生意，所以我感覺如果係咁樣，個人都即係基本上個人係 expect 咁樣咧，佢哋就會咁樣，成件事就會改善㗎啦。即係不過你話可唔可以 reach 到成個香港個市民就另外一個問題啦，梗係。咁我認為誒依排都少咗聽人，因為我知道我有啲朋友 run 嗰啲即係做 adoption centre 啊，做慈善啊，其實依一兩年咧係少咗好多人領養噶啦。可能 covid 嗰陣時人又會少嘢領養咗好多啦，有而家有啲好多人移民咗啦。咁就其實就而家咧就多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狗俾人嘅遺棄啊領養啊。所以咧又記得即係。都提大家唔好忘記呢個渠道啦。 領養係啊係啊， 同埋好多時啲人去養只狗，即係其實有啲我啲人嫁過咁多年都霸咗啦，都冇變咗。啲人有好多人養只狗係想有少少威水噶、我養只我養只阿富汗嘅，我養只金毛嘅，有啲 social status 啦，甚至好笑嘅，我認為領養者咧，有時領養有啲人專領養狂狗嘅，都係一種 status 嚟嘅，因為我乜狗都錫， 係表達自己愛心嚇。不過點都好啦，領養咗就要專心地關心佢，好好照顧，係咪啊？好多謝曬 Derek 嚇，多謝曬，好下個禮拜再見， 唔該，拜拜， 拜拜。 好啦，做好主人啊，亦都做個好嘅工人或者係嗰啲職業安全 職安嘅。嘢，大家一定要知多啲。 送上即安剧，听日星期五再见大家。OK， 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肥强，你整咩啊？好似喺度谂紧嘢咁啊！其实你搞咩？你谂紧咩嘢咧？ Sarah 姑妈，我忙碌中啊！你揾我咩事啊？太肤浅嘅问题，唔该你是但问啦，边个帮你好啦？唔好嘥我时间啊！ 忙咩咁巴闭啊？ 听住，我露台嘅花槽咧松松地，我依家研究紧咧点样将佢维修加固，费事佢跌落嚟啊！ 咁你研究好未啊？你使唔使我帮你手？ 嗱，我嘅研究已经到咗最后阶段，目前有两个选项：一用胶水黐实佢；二用胶纸或者钉书机钉实佢。Sarah 姑妈，你咁高智慧，你认为边个方法可行啊？ 照我个智慧分析啊，我认为胶水系未尝不可。 Stop， 两位且慢，唔好轻举妄动啊！大家要知道，人体从高处到下系常见嘅工业意外。亦是造成致命工业意外的其中一个主要成因啊。 哇，肥强，我哋真的要留意一下咩讲嘅嘢啊，因为咧佢讲嘅嘢肯定有参考价值啊，应该帮到手嘅。 我知道啊，我记得系咪讲过咧？如果要为楼宇外墙嘅设施进行维修或者保养，例如维修同更换分体式冷气机、更换窗户、更换水管等。因涉及高处工作，承建商就要必须有效管理高处堕下嘅风险，提供合适嘅工作平台设备俾工人使用啊。 肥强，你个记性都几好、啊。我记得我上次有同你提过，现时业界最常使用悬空式竹棚架，俗称吊棚，作为外墙维修同保养工作嘅工作平台或者设施。而悬空式竹棚架嘅结构安全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系外墙结构嘅强度、外墙系咪有足够嘅支撑面、竹枝嘅物料强度、工人嘅工艺等。 啊，我记得你有讲过啊。另外咧，我记得我有个专业工程师朋友讲过，持责者咧响考虑。使用呢个吊棚工作时咧，亦都要寻求专业人士，包括专业工程师嘅意见， 針對個別工作嘅性質、工作地點嘅環境同特點設計棚架。 哇！肥強，你幾時咁巴閉啊？識得專業工程師咁威，好彩我都識一啲仲高級嘅大學工程系教授。佢同我講啊，喺設計吊棚嘅時候，要考慮棚架自身嘅垂直重量，仲有啊，附加喺棚架上面嘅工作負載量。以及嘅就系风力所引致嘅负载量等不同嘅因素，以确保棚架稳固，同埋唔影响楼宇嘅结构安全。 Sarah 肥强，你哋都好威，识咁多专业人士。其实劳工处编制过一啲悬空式竹棚架嘅安全刊物，等持责者可以了解相关嘅风险同埋应该采取嘅安全原则。当中包括我手上呢本悬空式竹棚架构造及工作安全指南。不如我哋一齐睇下有关架设金属托架嘅结构构件、金属托架本身以及系稳螺丝等等基本要求啦。 我知道吊棚嘅金属托架，例如 I 型或者系 T 型九臂架，就必须要架设喺楼宇嘅结构构件上，例如稳固嘅混凝土外墙。结构构件必须要构造良好、完整同埋冇明显裂缝，并且能够安全承托吊棚嘅载重，包括工人、物料、风力、工作时候嘅重量。 我都知道啊，承建商不得以楼宇嘅非结构构件，例如外墙装饰或者批档等，作为固定系搵螺丝或者架设金属托架嘅用途。 哇 ，Sarah 肥强，你哋都正确啊！另一方面，每个支撑吊棚嘅金属托架必须装上三粒或以上嘅系稳螺丝，而两个双轮金属托架嘅横向距离唔应该超越 1.3 米，以确保悬空式竹棚架嘅承重力同埋稳定性。两位明唔明啊？ 我都掌握到重点嘅，肥强你明唔明咧吓？ 我梗系明啦，我仲知道啊，承建商啊可以使用设有四个系稳螺丝孔洞嘅金属托架，而安装呢类托架嘅时候咧，除咗必须安装最顶一粒系稳螺丝外咧，工人系可以根据现场情况使用下方三个孔洞嘅其中两个，而安装呢个系稳螺丝。 正确，若果工人在混凝土上钻孔安装系稳螺丝时，碰到混凝土内的钢筋，托架的额外螺丝孔洞可以提供其他位置安装系稳螺丝。另外，托架最顶的螺丝孔洞与环钢之间有较大的距离，更加方便工人在混凝土上钻洞。话时话，你哋知唔知道系稳螺丝有咩要求啊？ 嘿嘿，考我唔到嘅。安装金属托架的系稳螺丝，例如拉爆或撞爆螺丝的抗拉力应大于7000牛顿。 仲有啊，安装系稳螺丝的孔洞需置于坚固的结构构件中，孔洞直径同埋深度需与系稳螺丝配合，孔洞离墙身边缘的距离以及孔洞之间的距离亦都需要符合系稳螺丝制造商的要求，切勿使用以塑胶或者系其他物料填补的螺丝孔洞。 Sarah 肥强，你哋都讲得啱啊！同你哋倾咗咁耐，知道你哋对吊棚构造同埋工作安全都有一定嘅认识，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职安健升级企业，识唔识喺职安健升级企业名单之中拣选合适的承建商呢？ 冇、啊，不过能够成为升级企业，在职安健方面都应该符合良好的安全标准，咁啊唔使担心啦。 我都冇听过、啊，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俾我知啊？ 劳工处同职业安全健康局合作推出的职安健升级企业装修及维修业安全认可计划，推动业界切实采取安全措施同改善工作环境，提升职安健表现，避免意外发生。在名单内的企业都必须实施安全的管理制度，仲已经通过职安局香港安健认证计划的严格审核，使用合标准的防堕装置。咁业主在选择承建商的时候，就可以作出更加全面的考虑啦。这个计划亦都可以协助保险业界识别注重工作安全的东主或者是承建商，再考虑向他们提供投购雇员补偿联保计划下劳保的特别优惠，保费优惠还可以高达5折的。想了解多些，可以去职安健升级企业装修及维修业安全认可计划网页看看的。 承建商有安健认证，再加上保险优惠，施工安全就稳妥了。 哇 ，Sarah 姑妈阿蜜啊，原来有关装修及维修的吊棚安全呢，识人同识字一样重要、啊。 最重要咧系要识得装修及维修嘅吊棚安全。 识我识啊，阿明，你啱啱讲咁多关于装修及维修嘅吊棚安全，我长咗智慧啊！ 嗱，既然你长咗智慧咧，咁唔该你唔好一开始就话要用胶水又或者胶纸钉书机钉实，黐实你露台嘅花槽，实在太儿戏啦。 What？ 其实我间玩具模型屋嘅露台，根本用胶水或者胶纸啦，一啲都唔儿戏。 物为积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我是周卓莹阿觅。 另外提提大家，政府已于2024年2月23日刊宪有关工厂及工业经营安全管理规例，尚未实施的其余四项元素，即是工作的危险分析、安全和健康的意识、控制意外及消除危害及职业健康的危害的保障计划，将于2024年4月29日生效，并设有6个月的宽限期，大家记得要依法遵守啊！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抬头得优雅，还抬头得优雅。